世界的诗人，然而我又是宇宙的游子。地球，你不许留我，这土地我已放来，将把风离去。地球，你不许留我，这土地我已放来，将把风离去。土地我已放来，将八方离去。地球，你不许留我，这土地我已放来，将八方离去。

北京人民广播电